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第221章。 15年前洞庭湖平原发生了一次妖魔灾患，过度泛滥繁殖的妖魔大量冲击位置较为偏远的金林市，所幸有一位法师在野外修行的过程中察觉到了这场隐患，提前让政府将金林市的民众疏散。而就在疏散的第二天，一整座金林市就彻底变成了妖魔的老巢，面目全非，来不及疏散离开的人也永远埋葬在那里。 松鹤院长说起这段往事也是感慨良多，事实上他察觉到那场隐患的人就是他松鹤本人，只是这件事他自己不想多提，那终究是一场人间的惨剧啊。松鹤院长一说起这事儿，一些稍微熟读历史的学员马上就恍然大悟了。一些不是完全公开的书籍当中确实有记载过15年前在洞庭湖平原那里发生的妖魔灾患，只是他们这一辈人没有几个知道那座消失了有15年的城市。 那金林市现在不是一座荒城了吗？ 许大龙询问道。 是的，在10年前那里简直就是一个妖魔乐园，禁军法师们也不敢轻易涉足，不敢进行剿灭。而现如今有不少猎法师传回消息说，金林市的妖魔消失了大部分，感觉就像是迁徙一样离开了。现在我们已经初步确认过，那里妖魔数量大幅度减少，没有当初那么可怕。 松鹤院长说道。 这么说，我们是要到那座荒城去历练了？ 我需要你们去采集这座荒城的数据。 松鹤院长喝了一口茶，接着又说道。 那整个族群的妖魔虽然迁徙了，但金林市到现在还游荡着很多不同种类的生物，你们要做的就是尽可能多的在这座城市踩点，遇到多少只奴仆级妖魔，多少只战将级生物，都要全部记下来。 只是统计数据吗？ 沈明孝禁不住开口了。统计数据这种事情貌似没什么困难吧。 我们需要做一个是否重建金林市的论文发表，署名也正是我们帝都学府和明珠学府，而你们采集的数据非常重要，金林市是具备重建的理由。现在要做一项很重要的环节，就是对这座废弃了15年的城市进行危险评估。 莫凡在听完之后并不觉得这是一项轻松的任务，一座城市这么大，要采集到一个准确的数据的话，需要采的点就非常的多，采点越多所遇到的妖魔就越多，甚至很容易就深陷到了妖魔群里边。这次前往荒城危险程度一点都不亚于当初博城的红色警戒灾难，并非是躲入到一个安全结界里就相安无事了，没准一个不小心踩点踩到了深深的妖魔坑当中就尸骨无存了。 院长，您让我们统计奴仆级战将级妖魔的数量，那同等级的妖魔不要算在内吗？ 罗宋很傻很天真地问了一句。 哦，假如你们遇到同等级妖魔能活着回来那就很了不起了。 松鹤院长轻描淡写地说道。他这一说大家也不禁打了冷战。以前的金林市基本上就是妖魔的巢穴，巢穴里边肯定会存在很多同等级的生物，假如有那么一两只比较任性没有搬走的话，那么他们这次踩点岂不是很危险呢？据说统领级生物的感知能力非常的强，一只大雁在几百米的高空从它领土上飞过都会被它给生吞掉的。 个人的力量肯定是很有限，这次采集荒城数据，我希望无论是明珠学府的学员还是帝都学府的学员都能够相互协助，顺利且平安归来。 松鹤院长说道。洞庭湖平原也隶属长江中下游地带，位于湖南省的北部。洞庭湖可不是什么名胜名川， 这占地面积可以达到近40000平方千米的巨大湖泊，正是书本中经常会提到的中国第三大凶湖。如此巨湖，各种不同的生态圈在围绕着，其中栖息的妖魔更是数之不尽。其中非常臭名昭著，并且将金陵市霸占为自己巢穴的西卢巨妖部落，便是以洞庭湖为他们的大本营。坐飞机抵达离金陵市最近的一座城市康宁市之后，明珠学府和帝都学府一共17个人开始徒步前进了。沿途路上堪称过目不忘学霸的晶晶开始介绍了金陵市周围的情况，并且提到了部落这个词语。莫凡很多这个世界上的知识是空白的，当晶晶说到部落的时候，他忍不住询问了起来。 虽然大部分妖魔都是独居的，但也存在着许多特例品种，比如说在你们南方比较典型的群居妖魔便是魔狼一族，非常骇人听闻的博城灾难的罪魁祸首是黑教廷没错，可黑教廷是借助魔狼一族造成了这样的恐怖事件，其中这些魔狼便是出自南山群山万岭中的魔狼族群，和洞庭湖的西卢巨妖部落比起来，独眼魔狼族群就是小巫见大巫了。 晶晶满腹经纶的样子，一旁的木奴娇听到晶晶提到博城，看了一眼莫凡，接过了晶晶的不说重点的话题，对莫凡解释道， 我们将群居的那些妖魔的规模进行分级，比如说一群妖魔及成年的数目达到50只以上便称之为一巢，而一个品种的妖魔巢数超过了50便称之为一个族群，族群数量超过10便称之为妖魔部落。 你等等，我算算。莫凡掰着手指，50一巢，50巢为一族群，那么一个可以称之为族群的妖魔军团至少是2500只。 对，称之为族群的，那他们的数量至少是2500只，不包括幼崽、成长期、衰老的这些战斗力不足的妖魔。 莫凡回忆了一下当时博城灾难的情形，先不算战将级的三眼魔狼的数量，当时独眼魔狼进入城市当中就有超过2500只了，更不用说在安界之外的军法师们战斗的独眼魔狼大军了，10000只独眼魔狼肯定有了，那是妥妥的一个族群的级别呀。 族群的数量一般是在2500到10000的样子，并且其中会有1到3只统领级生物，一旦有族群级别的妖魔军团入侵城市，那就要拉响血色警戒了，当初的金陵市就是血色警戒，还好城市居民早早撤离，否则又是一次巨大的祸患。 晶晶说道， 哈哈，晶晶妹子，你就不需要介绍那么清楚了，我们莫凡同学可是经历过血色警戒，更清楚一个族群的妖魔军团是什么概念。你说我说的对不对啊，莫凡？ 罗宋笑了起来，言语中带着几分戏弄之意。不过没等莫凡还击，另外一个冰冷足以将人冻成冰雕的眼神锁定了罗宋。罗宋不由得一哆嗦，转过头发现竟然是帝都学府的冰灵女神慕凝雪在冷视着他。 不要拿博城开玩笑。 慕凝雪声音发寒地说道，这场灾难爆发的时候，慕凝雪已经回学校了，她没有经历过，可他们墓室很多人都战死了，整个墓室在那场灾难当中可谓是彻底崩离了。罗宋当然不知道慕凝雪也是博城人，缩了缩他那肥硕的脖子，没敢再多说半句。莫凡这个人心比较大，对这种事儿满不在乎，可想到一个族群就拥有如此惊天动地的毁灭能力，再联想了一下部落，10个类似袭击博城的独眼魔狼军团才会组成一个部落，那么以洞庭湖为中心地带栖息的那西卢巨妖部落又会可怕到什么程度呢？想想当年的金陵市，如果没有及时撤离，就是一场比博城还可怕的人间灾难。 部落的妖魔只是大千世界中的1/10，倘若所有游荡独居的妖魔都聚集起来，我们人类用不了多久就会彻底灭亡。 赵月明说了一句， 好了好了，出来历练还要听你们上这些老掉牙的洗脑课，还是都好好想想怎么顺利到达金陵荒城吧，我们已经离安界越来越远了，此行路上不一定就顺利。 廖明轩不耐烦地说道， 廖明轩说的没错，他们已经走离安界大概50公里了，这片地带还是有军法师巡逻放哨的，并没有遇到什么不长眼的妖魔。可是再往深山老林里面走，那就不好说了。 我是慕凝雪，喜欢我们的话还等什么？快去听下一集吧。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 第222章， 我们顺着这条废弃的铁路走就行了。 拿着地图的宋霞指着脚下长满了青苔的铁轨，铁轨已经彻底生锈了，褐迹斑斑的，它被杂草和青苔覆盖着，笔直地延伸向了远处绿油油的原野森林，而没入到森林的部位是彻底被荆棘和高草给遮蔽覆盖了起来，如果不仔细寻探，根本不会知晓这曾经是一条铁路。以往铁路都属于安界，随着金陵市的覆灭，这条铁路所延伸的地盘自然就成为了妖魔之地，荒废成这样那实属正常。总之铁轨就是一条天然的自动寻路标识，顺着走总能够抵达金陵市。 事先说好，我在队伍之中一向担任指挥，既然学校要求我们合作完成这次历练任务，我们这17人总不能没有个规矩，指挥我来担当，意见你们可以提，大方向还是由我来定，该怎么走，遇到妖魔该怎么应付，什么时候可以休息，这些都由我来决定。 陆正和也是一点都不客气，直接表明了自己龙头老大的身份。许大龙、廖明轩、赵明月这些帝都学府的人员都没什么意见， 全部听你的不太可能，我们这边一切按照宋霞说的做，具体怎么行动我觉得还是你们两个商量。 郑冰晓说道。 可以，我们两个商量。 陆正和说道。前行路线已经定了，就顺着废铁轨前行着。这次历练的都是两大学府精英当中的精英，胆识和实力都不再是当年高中那个小军训能比的，大家深藏不露，野外能力都很强，沿途应该会很顺利的。15年前的铁路一经荒废，基本上就长眠在杂草当中了，再没有重见天日的机会了。很难得今天它有了光顾，不是火车，而是一队从名校出来的历练生们。在原野上的铁轨还算好走，只要不是有妖魔在那里把铁轨当床铺，基本上是畅通的。可铁轨一旦入山，乃至于穿过一些已经茂密至极的隧道，那就令人心惊胆战了。 我看了地图，这条隧道长达2公里，从我们之前遇到的妖魔频率看，这个隧道很有可能是有妖魔气息的。我建议我们直接翻越这座山，不要在黑漆漆的洞窟里面和那些未知品种、未知数量的生物打交道。 宋霞对身后的众人说道。 我说你未免太小心翼翼了，管它里面有什么，直接杀过去就是了。这条隧道长2公里，那么这整座山要翻越的话，不知道耽误多长的时间。 陆正和马上说道。 没必要这么保守，直接穿过去吧。 郑冰晓也觉得翻山太费时间了，更何况山上有没有更强的妖魔还真不好说。 好吧，那就穿过去。 宋霞点了点头。 我的研磨人走在前面，有什么情况的话也可以抵挡一阵子。 郑冰晓说着已经划开了一道月色的星轨，将研磨人召唤到了众人面前。郑冰晓完成召唤之后，陆正和看了一眼这笨拙的岩石生物，笑了笑道。 连进阶期都没有达到，你也够省资源的。不过这种又臭又硬的生物打头阵是再合适不过了。 郑冰晓尴尬地挠了挠头，也没有去反驳什么。岩魔人身高有3米，浑身覆盖着坚固的岩石，行走起来慢是慢，但是在这铁轨荒废的隧道当中，就是一个盾牌和推土机，所过之处的荆棘岛、藤蔓段相当的好用了。 走在最后面的人也得实力够硬，不能是召唤兽，有情况不能够第一时间做出一个理智的反应。 陆正和接着说道。 我走后面吧。 宋霞说道。 这种危险的事情还是我们男人来。 许大龙倒是很懂得献殷勤，马上自告奋勇地负责断后。宋霞也没说什么，许大龙主修土系， 确实也能够给予大家提供一个后盾保护。打头阵的人是廖明轩和沈明孝，这两个主修风系的人可以最快地做出应急反应，随后是赵满岩和宋霞，两人都拥有光耀技能，控制着光团悬浮在头顶和照亮前方。洞穴显然长期没有通过阳光了，赵满岩跟宋霞俩人每走个十米就必须点亮一个光耀之树，一方面做照明之用，另外一方面为了驱散洞穴里的浊气。浊气不说有没有毒，吸进去肯定不好就对了，这地方有什么阴湿毒草释放的气味，还有妖魔的粪便，常年不通风沉淀的瘴气。 前面情况怎么样？ 没什么，就是奇怪这里好像散落一下白色的碎石头。 啊，估计是以前工厂留下的吧。继续前进。 娇娇，你离我近一点，有什么情况我可以保护你。莫凡挨着木奴娇走着，一副雄壮男人足以为娇滴滴美人撑起羽翼的模样。木奴娇穿着紧身的长絮，很好地勾勒出了上围，身上的味道在这狭窄的地段就格外的诱人，就连呼出的香气都好像有着特殊的撩人的魔力。木奴娇没好气地白了莫凡一眼道， 你不是应该保护好你的大老婆吗？ 莫凡干干一笑，自己当时就怎么那么沉不住气呢，当着木奴娇说出那样的话呀。木奴娇一看他吃瘪的样子，不由得问了一句， 你和他是怎么认识的？ 以前是隔壁邻居，莫凡回答道。他家好像是一栋城堡，有庄园，有独立的通道，还有成排的别墅，自己家就在山下的一座平矮屋，可这也改变不了邻居的事实啊。 他也是博城的，难怪他之前会那般。 木奴娇想到了穆凝雪冷视罗宋的情形，明了地点了点头。 真有闲情在这里谈情说爱呢，别到时候怎么死了都不知道。据我所知，很多中级魔法师就是自认为实力强大，结果被奴仆级的生物给偷袭杀死了，亦或者中毒身亡。以我中阶猎人的身份，劝你们最好随时保持警惕。 廖明轩带着过来人的语气提醒道。 哈哈，终极猎人很了不起啊。 廖明轩抚摸了一下他胸前口袋里的小银鼠脑袋，脸上露出了几分得意，眼睛也有意无意地看着木奴娇，想看看木奴娇这位大美人的反应。莫凡暗暗地好笑着，自己一个高级猎人都没出来装啊，他有个毛装的，有什么好炫耀的，更何况自己的搭档还是一位牛叉的猎人大师呢。自从一个十一二岁的小萝莉已经拥有了猎人大师称谓之后，莫凡再也没好意思向任何人提及自己高级猎人的身份，忒伤着自尊了。 莫凡，你有感觉什么东西在盯着我们吗？ 木奴娇懒得理会这些男人之间的小心眼儿，却禁不住地问道。 穆小姐，你尽管放心，以我多年猎妖经验，这里暂时什么都没有。 廖明轩笑眯眯地说道，总算和木奴娇搭上话了。他表示，突然吱吱吱的声音响起来，廖明轩胸前口袋里的小银鼠浑身汗毛竖了起来，发出了警觉的叫声。廖明轩笑容一下子僵住了，那双眼睛凌厉地看着周围。赵满岩，这个方向给个光耀。莫凡突然开口了。赵满岩听到声音之后，也知道莫凡指的位置，于是手掌一翻，几乎看不见其排列星轨，就出现了一道光耀的能量。 去。 赵满岩控制着光耀能量，朝着木奴娇身侧的方向飞过去了。金色的光辉一下子照亮了旁边的隧道壁，照出了密密麻麻交错的黑藤。黑藤丛生着，像是巨大的蜘蛛网覆盖在壁上，然而就在这些藤蔓的缝隙当中，一对一对幽蓝色的眼睛镶嵌在洞壁上，他们正凝视着离他们最近的木奴娇，像是要把他给生生活剥了似的。娇娇，到我身后。莫凡往前一站，木奴娇也不是小女生了，周身很快扬起了一阵清风，有序地化作了风之轨道，让他行动起来迅捷无比。火姿，莫凡手掌半握着一团玫瑰色的烈焰，含苞欲放， 单手送过去，玫瑰色的火丝落在了黑色的藤蔓之网上，瞬间那一大片密集的藤草给烧成了灰烬。火光顺着光耀驱散不了的地方照耀，却一下子照出了几个佝偻身影的怪物，手上还拿着带着褐色风干血迹的骨棒。佝偻身躯的怪物应该有四只，本来正冰小的炎魔人走在前面，一路过去都没发现什么异常，走在中间段的木奴娇、莫凡、廖明轩自然不会觉得周围有什么古怪。火车隧道宽敞不到哪儿去，不至于有妖魔在旁边发现不了。 我是影老头，少年们想进入魔法世界吗？那就继续收听下一集吧。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 第223章。 出乎意料的是，旁边的洞壁其实已经被凿开一个更大的缺口了，总有两个成年人那么高宽，被那些厚厚的黑藤给覆盖着，以至于谁都没有发现这一侧压根就没有洞壁。莫凡的火焰把他们都给照了出来，也幸亏赵满岩早些释放了一个光耀，闪瞎了几个怪物的狗眼，否则他们很容易跳出来扑向木奴娇。 是洞穴魔奴。 晶晶不愧是终极学霸，就从那么一点点的光的视野就判断出那躲在黑藤后面的怪物。莫凡可不管他们姓甚名谁，火焰刚刚把他们给照出来后，左手马上凝聚起了一道雷电的印记，毫不客气地伺候了过去。雷电印记化作了一条条扭动身躯的蟒蛇，他们顺着地面，顺着侧壁迅速地飞窜向了那两只洞穴的魔奴身上。紫黑色的雷电一下子覆得他们全身都是，将他们电得像跳 DJ 的老头一样，样子反倒非常的滑稽了，如同羊叫一般的声音传了出来，就是少了绵羊声音的那种温柔，而是无比尖锐刺耳。洞穴魔奴愤怒地从里面跳了出来，其中一只挥舞着手臂上的硕大骨棒就朝着莫凡的脑袋上砸过去了。 这种怪物最喜欢生生将活物砸成肉酱，小心骨棒，它可以将你的头盖骨直接敲碎的。 晶晶急忙提醒莫凡说道。哎，你有时间说话，倒不如来一个魔法支援的好。莫凡有些蛋疼了，还好木奴娇比较仗义，很快将他的风轨改变到了莫凡的身旁，让莫凡也可以顺着风轨来进行快速的移动。莫凡往旁边这么一闪，马上感觉到狼牙棒重重地砸在自己刚才的位置上，那埋在地下的铁轨竟然一下子弯折了。这洞穴魔奴跳出来之后，莫凡才看清长什么样，其身材佝偻，后腿都是弯曲的形状，可前肢却发达的不成比例，再加上老树皮一样皱褶的外皮，狰狞倒算不上，就是奇丑无比。天知道这些丑逼生物是单身了多少年呢，手臂竟可以粗壮到这么程度了。其骨棒挥舞起来简直是见什么砸什么，狭窄洞窟里边还真不好施展身形来一口气把他们干掉。 藤蔓鞭挞。 那只跳出来的洞穴魔奴刚要追莫凡，木奴娇便闪电出手了。这里藤蔓居多，他操纵起了植物系的魔法，更是随心应手，很快就有一条藤须像鞭子一样甩了过来，狠狠地抽打在这只洞穴魔奴弓着的后肢上。这一抽打还没完，藤须顺势把后腿这么一捆，在木奴娇的控制下直接将这洞穴魔奴给倒吊了起来。阿咪，洞穴魔奴惊慌地尖叫了起来，手上骨棒更是没方向地乱舞着。还没等其挣扎多久，又是几道闪电怒击豁然出现了，全都分毫不差地轰在了这只洞穴魔奴的身上。烧焦的味道一下子弥漫在了这隧道里面，这只洞穴魔奴显然为他的冲动而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在被吊起来的过程当中直接电成了一片的焦黑，死状是何其的凄惨呢。释放雷印的人不是莫凡，而是那名叫做明聪的学员，他一上手就是三级的雷印，雷印怒击的轰击能力像这样全都击中一只不能反抗的脆弱妖魔的话，那足以达到秒杀的效果了。又是几声阿咩的声音， 还躲藏在侧洞里的洞穴魔奴一看同伴死了，他尖叫了起来。这叫声在狭窄的隧道里边很容易就响彻起来，也不知道是愤怒的狂叫还是害怕的啼叫，总之这家伙没敢再跳出来。 几只小奴仆魔物不是什么大事，我们继续往前走吧。 陆正和往这里看了一眼，毫不在意地说道。郑冰晓点了点头，刚要继续前行的时候，突然间发现隧道黑漆漆的前方出现了一对幽蓝幽蓝的亮点儿。最开始这亮点才几对儿，可几秒之后这幽蓝色就已经点缀在前方的黑暗当中了，密密麻麻的，看得人汗毛竖立起来了。 我去，他在呼唤同伴。 不知谁叫了一声，隧道当中一下子传出了悉悉索索的声音，前面后面都出现了。宋霞、赵满言急急忙忙再释放了光耀之术，飞向前方的光耀一下子将前面一大段的隧道都给照亮了。让人不由得倒吸了一口气的是，刚才那种被黑藤蔓覆盖的侧壁洞穴竟然错落地排成了排，要不是那些洞穴魔奴自己撕开了伪装的黑藤门帘，恐怕大家还以为这是一条笔直的铁路隧道呢。洞穴魔奴的数量还在增加着，感觉都要把前面的道路给填满了。一双双幽蓝色愤怒至极的眼睛集体射出了冷光，一根根沾着血的骨棒不停地碰撞乱响着，还有他们像是羊一样的尖锐叫声。 不好，我们是在他们巢穴的中段，后面也有很多这样的侧洞。 许大龙大叫了起来。前方隧道里面所发生的那一幕也是他们后方发生的，那些黑色的藤蔓太过厚实了，沿途过来的时候谁都没料到侧面墙壁都被凿开了，并且一下子爬出了这么多的洞窟魔奴来。 这是一个洞窟魔奴的巢穴，那些白色的碎石全都是被这些怪物活活敲碎的骨头。 赵满言终于反应过来道，众人一阵的毛骨悚然，说不好他们很快也会变成多年之后这里白色碎石子的一份子。这些洞窟魔奴太狡猾了，之前不动手，就等他们队伍都没入到老巢之后才冒头，这一下所有人都被包围，大事不妙了。 火系的，赶紧把我们两边所有黑藤都给烧了，我们被前后夹击了，千万别再被侧面攻击。大家站近一些，把队形收拢起来，谁单独被分割命就没了。 队伍当中有三人修的是火系，分别是莫凡、宋霞、赵明月，仨人第一时间燃起了火姿，往两侧的黑色藤蔓释放，使用的都是粉骨，焚烧的速度是相当之快。当黑色的藤蔓都变成焦黑的粉末之后，众人赫然地发现队伍两侧位置上竟然还藏着两个洞穴，前后成群成群的洞穴魔奴，可怕归可怕，终究是可以用魔法来抵挡的，可这种近在咫尺的偷袭才最可怕。17人的队伍将一下子被搅得鸡犬不宁，释放的魔法是更容易伤到自己人的。 中等队员，赶紧灭掉两边的洞穴魔奴。 陆正和的声音一下子压了过来，压过了众人的嘈杂，更有怒令之意。莫凡倒有些意外，这个人臭屁归臭屁，但指挥起来一点不含糊，刚才让火器烧掉黑藤的人应该就是他了。当务之急确实是侧面的洞穴魔奴，绝对不能让他们杀到队伍当中来。法师们和妖魔比起来，最大的弊端并不是毁灭能力不足，而是法师近战能力极差，鼓棒挥舞能有千斤锤砸落的威力。大家精英归精英，突然面对这样的险境也并不是马上可以控制得住的。那位叫做小峰的帝都学府学员就陷入到困境当中了，被两只洞穴魔奴同时攻击了。 明镜之盾， 危机中小峰立刻开启了自己的盾魔诀，然而洞穴魔奴并没有想象中那么愚钝，其中一个骨棒是敲在了小峰的胸前被直接化解了，可另外一根骨棒直接敲向小峰没有保护的小腿，咯吱的一声，骨棒是生生砸的，小峰右小腿来不及收走，顿时传出了毛骨悚然的骨碎之声。 啊，救啊！ 小峰惨叫传出，可他还没有来得及退后，他的左腿又结结实实地挨了一棒，刚才还丰实的两条腿竟然生生地砸扁了，被砸烂的肉和血管都烂在了裤管里边，一大滩的血迹，小峰膝盖以下全都扁了。 他痛苦地倒在地上，拼命地往队友这边爬，完全是一种本能之举。这种时候别说释放魔法了，不被疼得昏厥过去，就算是法师精神力异于常人了，那可是小腿被直接砸碎啊。 另外， 大家都发现小峰偏离队伍，即将落难，纷纷出手之际，慕宁雪的冰系魔法最先出现了，白色的冰霜顺着地面迅速的覆盖了，将那两只洞穴魔奴所在的区域全都刷成了冰白色，寒霜弥漫着他们的双目。 冰幔救不了人， 彭亮刚要出手救人，因为他知道冰幔这种技能是范围迟缓冷冻型，更需要给冰幔足够的凝结时间，到那个时候小峰全身都被砸碎了。只是彭亮刚到小峰的面前，那两只凶神恶煞的洞穴魔奴动作突然就迟缓了，才过了不到一秒钟的时间，洞穴魔奴都不怎么发达的后腿就凝结上了冰霜，冰霜先是冻住了皮肉，然后后肢的血液都给冻结了。 本集播讲完毕，欲知后事请订阅本专辑，继续收听下一集。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 第224章，两只洞穴魔奴追杀行为生生止住了，还在呱呱乱叫的他们却不知道冰幔直接爬到了他们的身上，把全身迅速的冻上了。很快他们全身还能够活动的就只有健壮的双臂，直接变成了冰雕了。彭亮张了张嘴，终究有些不敢相信，冰幔的冰冻效果少说需要四秒钟才能够产生作用，可慕宁雪的冰幔连两秒都不到，冻结的速度太快了，绝对比拥有零级冰种的法师还更强。小峰依旧痛苦地狂叫着，彭亮利用遁影迅速地把他从虎口当中救了出来。 交给我。 白婷婷站在队伍的最中间，可谓是被保护得非常好。彭亮将膝盖之下血肉模糊的小峰给放下之时，白婷婷已经完成了治愈系星轨，浅绿色的光液从白婷婷的指缝间滑落了下来，轻柔地浇在了小峰的膝盖之下。浅绿色的光液渐渐地流淌，渗透到了那一大滩血骨肉皮难分的腿部，当所有的粉碎烂掉的部位有这些液体的时候，小峰终于停止了惨叫。 我先缓解你的痛苦，治愈你恐怕要些时间。 白婷婷对脸色苍白的小峰说道。小峰抹掉了脸上鼻涕和眼泪的混合物，差点丢了性命的他哪里还有形象可言呢？ 先帮其他人，我没事了。 有治愈光液在，就像是被打上了重重的麻醉。 小峰，你还好吧？ 明松一边伸展着雷印，一边焦虑地问道。 差点就没命了，还好宁雪出手快。 小峰抹了抹额头上的汗水，他知道现在并不是多废话的时候，当务之急就是将两侧的妖魔给迅速清除，否则就危险无比了。嗷的一声，最前方正冰小的炎魔人即便岩石之躯依旧是无法抵挡这些洞穴魔奴的铁骨之棒，他们被这些凶残至极的怪物生生地敲碎了半具身体。 正冰小，收起你的召唤兽。 赵满炎的声音传了过来，正冰小迅速将半残的炎魔人给收回，同一时间可以感受到周围出现了一股浓浓的水雾。郑冰晓转过头去，发现赵满炎在释放着终结水系魔法，翻滚的水浪宛如堤坝突然间的开闸，一下子咆哮着向前方的隧道当中灌去。暴浪翻滚着，几乎填满了有大半的高度，冲在最前面那一批洞穴魔奴全都被卷入到这暴浪当中了，并且还在继续往前翻涌着。终结魔法这么一出，立竿见影了。前方洞穴魔奴的数量最多，在暴浪冲击过后冲过来的趋势被阻挡了。 我来。 宋霞也是高喝了一声，火系终结魔法赫然凝聚在了手腕上。赵满炎的暴浪可还没有完全退去呢，那七八只洞穴魔奴湿淋淋的刚爬起身，骨头就被冲得散架了， 紧随而来的这熊熊火焰拳头更是令他们吓得魂飞魄散了。一片赤红色的火光在整个隧道当中亮起来了，来不及躲到两边的洞穴怪物这躲无可躲的巨大拳头下彻底的化为了黑色的粉末，惨叫之声响成了一大片，浓浓的肉焦味更是弥漫在了隧道当中。洞穴魔奴怪叫了起来，他们忌惮中阶魔法，却偏偏又义无反顾地往上扑，竟然是用身躯给后面的洞穴魔奴铺路。中阶魔法固然强大，那也架不住这些洞穴魔奴如此的前仆后继啊。很快洞穴魔奴的硕大鼓槌就离整个队伍越来越近了。 轰轰死他们，千万别给他们靠近我们，否则都要葬在这儿。 陆正和大叫了起来。这个时候大家更是不敢吝啬魔能，出阶魔法密密麻麻的飞出，几乎看不到间断，火姿、地波、雷印、冰幔、光耀，这些附带着各种不同效果的元素魔法呈现出了缤纷之色，在漆黑的隧道当中持续的闪耀着，或爆裂焚烧，或泥沼深陷，或冰冻迟缓，或光灼失明，或鞭策麻痹。中阶魔法的描画一共需要整整49颗星子，其释放速度相当慢，而在这种稍微一个不注意就被直接砸成肉饼的战斗当中，洞穴魔奴根本就不可能给法师们有足够的时间去完成中阶的魔法。中阶魔法大多需要一些掩护，3-6秒的星之吟唱足以让魔法师在那凶残的鼓棒下死上几个来回了。也幸好这支队伍的人数不算少，17名中阶精英魔法师不停地交替使用魔法，其中夹杂着更具毁灭性的中阶魔法。 局面一时间稍微稳定了下来，始终没有让洞穴魔奴踏入到20米范围之内。 前后端的洞穴魔奴大军就是肉靶子，魔法火力足够的话他们自然没法靠近，只是侧面洞穴终究是最大的隐患。侧面洞穴当中究竟还有多少只这种丑陋的魔奴，谁都没法判断。 小心！ 白婷婷察觉到了廖明轩的身侧有异样，急忙提醒了一句。廖明轩的反应也是神速，风鬼一晃，利用闪步迅速地转变了自己的位置。一只块头比较大的洞穴魔奴跟廖明轩擦肩而过，鼓棒险些砸在他的头盖骨上。 该死，这个侧洞的怪物怎么都杀不完。 廖明轩移动到安全的位置上，心有余悸地看着那侧洞穴。侧洞穴一共有三个，其中两个没有魔奴跳出，显然杀干净了。可就是这个大洞穴已经从里面跳出不下十只了，有几个人被逼得使用了防御魔具，白婷婷的治愈魔法更是不停地使用。 莫凡，跟我杀进去。 穆宁雪扫了一眼旁边的莫凡，指着那个大侧洞穴说道。 啊，要不要这么暴躁啊？ 莫凡不是那么情愿，天知道大侧洞里面有多少魔奴，杀进去出不来怎么办呢？穆宁雪懒得跟莫凡废话了，雪衣飘飘的他驾驭着带着冰寒的清灵之风，一闪身便潜入到了漆黑的大侧洞当中。莫凡也只能舍命陪美人了，跟着穆宁雪杀进了大侧洞当中。踏入了侧洞之后，整个侧洞竟然非常宽敞，至少是隧道的两倍。看不出来这些洞穴魔奴丑陋归丑陋，但这条件不错的，看老子给你们一把火给烧掉。双手托起，莫凡两边手掌心上同时窜起了火焰，左边一道粉骨，右边一团爆裂。莫凡也不管周围有没有洞穴魔奴在潜伏了，轰倒就轰倒，轰倒纯粹当照明了。爆裂之火映红了这整个的侧洞，莫凡目光穿过那些散落下来的星火，却意外地发现这个侧洞竟然是通透的。 奶奶的，怪不得这个侧洞的洞穴魔奴源源不断， 这个洞是通着的，其他洞穴的魔奴可以绕过来。 莫凡不由地骂了一句。穆宁雪在前面，留给莫凡的始终是一个冷傲曼妙的身影。他驾驭着的风鬼速度要比普通的风快上一倍左右，艺高人胆大的他直接穿了过去，竟然是要往这个通透的侧洞深处杀去。寒冰领域在穆宁雪释放冰雪气息的时候便自动朝着周围扩散了，凭借着这个特殊的冰场，穆宁雪可以比别人更加敏锐地捕捉到周围的异样， 哪怕是视线看不到的地方。穿过这个侧洞，漆黑一片当中，忽然有四双幽蓝色的眼睛从两边亮起来了，紧接着就是悉悉索索的挪动声音。洞穴魔奴毕竟是拥有夜视的能力，他们藏在漆黑一片的地方，正等待着娇柔娇柔的慕凝雪往这儿来呢。殊不知在他们趴在暗处屏住呼吸的时候，已经有冰之魔爪慢慢地朝他们伸过去了。又听到了咩咩的声音，四只洞穴魔奴发出了惊人心神的尖叫，一下子从四个不同的方向朝着慕凝雪跳了过来。慕凝雪站在中央纹丝不动，那双冰雪之眸却闪烁起了凌厉之光。 定锁， 星图早已经在心神当中开始描画了，可笑的是这四只洞穴魔奴还以为他们隐藏得很好呢。粗壮无比的冰锁凭空出现了，他们在慕凝雪意念操控之下分别朝着四只洞穴魔奴窜去。又听见咩咩的惨叫，洞穴魔奴始料未及，在跳跃的半空当中被冰锁给五花大绑，没一个逃得出来的。 凝骨， 慕凝雪冷冷地吐出魔法的后缀，那四条冰锁突然间锁紧，力量惊人。只听见咯吱的声音响起了，悚然的骨碎之声响起，四个洞穴魔奴连反抗的余地都没有，手上拿着的骨棒更因为瞬间的殒命而脱落了。 我是慕凝雪，喜欢我们的话还等什么，快去听下一集吧。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 第225章。莫凡可没有位移的技能，他刚刚追上行动轻快的慕凝雪，就正好看到了四只洞穴魔奴在同一时间被冰锁给碾骨的这一幕。站在四具瘫软而下的尸体中央的慕凝雪转过头看了一眼慢吞吞的莫凡，什么都没有说，继续驾驭着风鬼往前飘去。莫凡也很无语，刚要跟上慕凝雪的他忽然感受到小泥鳅坠的轻颤。 对呀，这些残魂收集起来是可以凝练成精魄的。 莫凡百忙之中想起这件事儿了，快速地将洞穴魔奴的残魂给收走了。残魂只会在生命死亡之后短暂的逗留，摄取时候动作自然要快，否则残魂就迅速消散了。莫凡完事之后迅速跟上了慕凝雪，谁知道慕凝雪杀伐无比果断，面对这些丑陋无比的生物没有一点点正常女人的怜悯泛滥之心。一路跟过去，莫凡又看到了好几具被冻成了冰雕的尸体，莫凡果断收了他们的残魄。好不容易看见了前方慕凝雪的郊区，可一眨眼他不见了，这让莫凡禁不住的瞪眼睛暗骂， 他娘的，怎么感觉我像是一个被大姐姐带刷低级副本的小号似的，跟在后面一路捡掉落的装备就好了。哼， 又听到嘣嘣的声音，鼓棒狠狠地砸在地上，砸在墙壁上，砸在慕凝雪的残影上。这一次慕凝雪没有再那么顺利地将面前的洞穴魔奴给秒杀掉，一方面这次一下子出现了七只洞穴魔奴，另一方面是他的冰锁正在调息着。这种洞穴内施展风系中阶魔法起不到很直接的效果，区间太狭窄了，眼下慕凝雪只能够利用自己灵巧的风系轨道和这七只洞穴魔奴做拖延，等待着冰霜的蔓延把他们都冻住。不过洞穴魔奴也不完全的傻，他们每每看到有冰白物体要爬上他们双脚的时候，马上朝着那些冰体砸一棒下去，将那些冰霜都给敲成粉碎了，不让他们完全凝结。他们的这种行为让慕凝雪陷入到了几分被动当中，于是只能往后撤了。 我应该等那家伙， 慕凝雪有些后悔说道。慕凝雪自己也意识到太过于深入了，没有位移技能的莫凡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赶到，有他在的话这些洞穴魔奴自然不在话下，雷与火的结合就是暴力加暴力。 不像他一旦冰锁无法连续使用或者无暇描画，就没有什么比较直接的毁灭能力呢。 要使用模具了， 穆凝雪暗暗说道。穆凝雪已经利用风鬼和七只洞穴魔奴周旋了很久，可乱舞的鼓棒下，他再灵巧也会被不幸命中的。千钧雷印怒击，一片漆黑当中，挺拔俊朗的身影豁然从中诡异地穿梭而出了。出现之时，他的周围已经有无数道雷电印记在扭动着身躯。随着莫凡下达命令，所有的雷电印记朝着那只死追着穆凝雪的粗壮的魔奴飞了过去。雷印连续的轰打，电弧钻入肌肉骨头的麻痹，灵级雷种千钧所附带的震荡之力，当这些集中在一只洞穴魔奴身上的时候，这只洞穴魔怪嘶吼当中就变成了一具软绵绵焦黑的烂肉了，垂危挣扎在地上，勉强地爬行着。穆凝雪看到的是莫凡，眼中闪过了一丝喜悦之色。他利用风鬼快速地飘到莫凡身旁，喘着重气的他显然经历了一些小危险。一、二、三、四、五、六，六只，数量正好。莫凡勾起了嘴角。左手为雷印之时，他的右手手腕上却不知什么时候已经烧得嫣红无比。刚才没有直接把拳轰出去，那是怕误伤到穆凝雪，现在就不需要客气了。眉眼猎拳轰天，火系的猎拳在这种狭窄的通道当中使用根本就不太校准，因为猎拳扩散开之后足以将一个通道都填满。就像现在莫凡一拳轰出去，愤怒烈焰笔直地冲向了那六只洞穴魔奴，任凭他们怪叫的反身逃窜，也绝对逃不出这猎拳轰天之威。莫凡的眉眼猎拳明显是更加霸道，之前赵曼妍和宋霞两个人是进行了先暴浪席卷再猎拳轰击的组合，才一口气灭掉了七八只洞穴魔奴的，而莫凡的拳头根本就不用什么别的中间魔法铺垫，双倍威力的烈焰足以将这帮贱骨头给轰成灰烬，死得连痛苦都感觉不到。穆凝雪在一旁看着，看着他自信飞扬的神情，感受他身上炙热的气息，心中不由得涌起了一丝丝的涟漪。印象中的这个男人更多的是耍一些无意义的嘴皮子，现在却改变了太多太多了。还在少女时期的穆凝雪便明白一个道理，具备足够的实力才有自己选择的权利。原本他以为自己和莫凡会形同陌路了，却没想到在同辈实力的顶峰上相遇了。哎，是不是很帅啊？啊！莫凡歪着脑袋，挑着眉毛对穆凝雪说道：“ 这次你来得比我想象中的快。” 穆凝雪直接他的自恋道：“莫凡阳光春风的笑了笑。”心中的独白却是，我对影过来的能不快吗？用术语说就是疾跑加闪电，良心救队友啊。猎拳残留的余火散落在洞穴不同的地方，火光正好映出了前方的状况。穆凝雪往深处看去，然后指着洞壁一侧道： 洞穴到那边转角了， 估计是通向其他巢穴吧。 嗯，你走前面。 主隧道当中，15个人依旧疲于应付前后夹击的洞穴魔奴，现在两端的身体都有堆起来的迹象，不知道这火车隧道当中究竟栖息了多少这种丑陋的东西。幸好侧面不再有威胁了，前后各7个人轮替着魔法轰炸，洞穴魔奴们的进攻趋势始终被压制着。 妈的，后面还有一大片。 放心，他们不敢冲过来送死了。 奇怪，他们后面在怪叫什么？ 管他们那么多，再给他们尝尝我的猎拳。 洞穴魔奴们的进攻趋势始终被压制着，宋霞一拳头轰过去，效果果然非常显著，一下子灭掉了有4只洞穴魔奴。只是让大家费解的是，刚才还打算集结更多同伴冲过来的那些洞穴魔奴，突然间好像遭遇到了什么，变得慌乱起来。 眉眼猎拳地煞， 弹冰冰锁粘骨， 一男一女的魔法之音忽然从前方一片漆黑当中响起了。 还没等大家反应过来，一朵绚丽的死亡之花娇艳欲滴的在那一大群洞穴魔奴群中绽放出来了。刺目的火光当中，不知有多少只洞穴魔奴连他们的骨棒一起化成了灰烬，死亡地煞涌起就足够毁灭了。夺命兵所生生的化作粗壮的链条，将众多洞穴魔奴全都圈在了里面。随着锁链整体锁紧，原本还能跳出地煞火焰的这些魔奴都被送向了中央涌起的火葬之内。这两个第二级灵种的中阶魔法从洞穴魔奴的后方出现，是洞穴魔奴们万万没想到的。过于集中的他们在这冰火两重天下阵亡的少说得有一二十只了。 是莫凡和不宁雪， 我靠，他们怎么跑到洞穴魔奴群的后面去了？ 我真是服了他们两个了。 大家瞠目结舌，脸上的表情是无比的精彩啊。刚才他们还是一个被洞穴魔奴前后夹击的防守状态，结果这俩人神兵天降直接包抄到敌人后面去了。这一下被前后夹击的就变成那群魔奴了，一时间负责应对前端的七个人气势高涨，配合着后方夹击的暴力二人组，对那群明显军心大乱的魔奴们进行了魔法的狂轰乱炸。一旦这些魔奴方寸大乱，魔法师们就可以更加自如地施展出中阶魔法。中阶魔法的毁灭性是这些奴仆级生物根本就没法承受的。没过多久，这前段的洞穴魔奴已经溃不成军了，开始亡命地往周围的洞窟逃窜。逃走的归逃走的，留下的还有一大片尸体覆盖在这铁轨上，血肉模糊的断肢残体看不到几具是完整的。慕宁雪释放着冰雪，看到隧道上已经没有几只活着的魔奴之后，更是直接把冰雪覆盖在那些侧洞上了。冰体迅速的凝结，化成了一面面的冰墙，冰墙生生的把侧面魔奴洞穴的宿舍都给封上了，防止逃走的那帮家伙再杀回来。 我是莫凡，喜欢全职法师的小伙伴，我们下集见。